新班，动的新班，亮亮亮，四个人人气，亮亮亮，没人气，玉姐，甭那个，甭， 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好朋友们，你们好吗？我们还不错，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李可。这个特别的，你们一定要往特别的这个节目这里看来啊！今天的演播室的气氛果然不太一样、啊。 对，为什么？ 为什么呢、嗯？因为我们这个隆重欢迎我们的大老师再次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大老师。 嗯，欢迎大老师来。大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能猫，来自于我们的自媒体玩策论。 嗯，大老师你还没出场，大家已经热情的讨论上你了。有人说大老师好像最近发福了、嗯、有人说大老师好像瘦了，有人说大老师好像帅了，有人说大老师好悠闲的样子，也有人说大老师好可爱好萌啊，有人说大老师上次被你 有那么多吗？ 对，有人说大老师上次被你发照片圈粉了。 那看来刚才咱们给大老师这个 title 说有点短，应该是又可爱又萌又胖又瘦又白又美的大老师。 其实说实话，大老师，上次自从你爆照之后，很多的水友也没有平息。 对，好多水友说感觉又恋爱了，有一种恋爱的感觉。 对，大老师今天 这是一个，就是同性别交友的节目吗？ 对， 有没有收到私信吧？就问你。 没有，都已经被他们拉黑了。 大老师有点失落。 所以大老师其实说实话啊，上次照片没太看够，你才放了一张，其实能有好多张是吧？ 有事吗？放到后面留为悬念吗？ 啊、 不要 放在后面留。好，今天节目 不过大老师今天见大老师感觉很心疼，他最近很辛苦，你看一夜之间白了少年头的感觉。 没错，大老师最近很累是吧？ 还好，就是事情比较多，一个是就是团队要考虑，就是怎么说呢，转型，然后考虑要做营收，以及包括我们节目改版等等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没有关系，就是。持续关注玩策论，因为我们在国庆之后会有很多更好的节目，然后以及更丰富的怎么说可以跟玩家互动的部分。 就是很丰富，十一会有一个改版啊，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跟我们漫游嗨翻天同样良心的一个节目、啊、玩策论啊， 大家可以看看可爱的这个大老师啊。行，那今天咱们聊什么呢？咱们的主题呢，今天就叫做什么呢？就是秘密啊， 什么呢？就是秘密， 对，就是秘密，什么就是秘密啊？开玩笑，说不说、啊、咱们这片花之前，我在想。说出来吧，今天其实就是这样啊，大家平常呢消费娱乐方式一般都会老三样是吧，吃饭唱歌看电影。咱们今天说的就是老三样其中一样，就是看电影。 对， 哎，电影为什么会就是说跟咱们漫游还完全展开关系呢？你们先想一想，放一段片花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yeah!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周末快乐，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这个直播的互动啊，快来给我们刷弹幕吧。 没错，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是我们的帅气迷人18岁那一抹神秘的微笑的大老师， 欢迎大老师。 哎呀，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今天怎么说这么多奇怪的好话？ 对对，其实你看啊，这个今天呢，说实话，咱们很多水友说是漫游要拍大电影吗？不是不是，其实刚才咱们跟大家说聊聊看电影，主要是因为最近出了很多类似的电影类游戏， 嗯 啊，具体什么叫电影类游戏呢？等会儿呢，大老师也仔细的给咱们讲一讲，是吧？咱们先来看两条最近发生的资讯吧。 好， 这个第一件事儿啊，就是最近这个新古墓丽影电影啊，在今天发布了正式的预告。啊，由于该片呢根据水晶动力出品的这个古墓丽影重启版游戏设定打造，所以许多玩家呢在看预告片时都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那么这次的预告片到底有多还原游戏呢？啊，通过视频呢，大家也是可以从这里边看出预告片展现出的几个场景都是取自于游戏的，而且呢一些镜头的处理几乎跟游戏一模一样。不知道正片上映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一部根据游戏来改编的一个电影， 嗯，据说吴彦祖在里面还有饰演角色， 还有古尔丹是吗？ 啊，是。哎，我发现吴彦祖总是还喜欢演一些游戏。 这里面应该不会像古尔丹那样看不出来。 因为还是原本其实古墓丽影，你看他之前的电影就是那个安吉丽娜朱莉那一版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那种就是香港演员参加，比如第二部里面的那个任达华。 哦，哎。 对，其实而且包括就是说，不论是为了、 这个、快要遗忘了， 就不论是为了要争取所谓的这种华人市场或者中国大陆市场也好，或者说因包括吴彦祖他本身其实在好莱坞也做了很多的那种耕耘，其实不论是就包括你说之前的魔兽世界也好，包括他那个荒原那部美剧也好， 嗯， 对，其实还是那吴彦祖还是一个。他 是 美国人吗？他是美国人吗？ 对对对对对，还是很男神的。 嗯嗯，行，那 再来看一个小游戏的资讯啊、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风靡一时的这个像素鸟游戏，就那个 Flappy Bird 啊，就是那个我觉得做的最简单，但是却神秘的火了的那个。 但是这个游戏要停飞了，伴随着 iOS 11系统呢，将封杀32位应用程序，这款游戏呢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没错， 这款游戏的开发者阮哈东已经明确的表示，不会因为苹果最新的系统而对软件进行升级，而他在个人 Facebook 上呢已经表示，已经准备好和这款游戏说再见了。 嗯， 意味着依然要想在手机端玩到这款游戏的用户呢，就不能升级这个苹果设备了。 对，其实这个我稍微有点了解啊，这哥们最早做这个是之前做了一个什么呀，然后做这个当时没火、 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游戏、 嗯、 然后最后到 Flappy Bird 的时候就因为太虐了嘛， 对，然后结果神奇的几个月之后这游戏突然一下火了。 对， 然后火了之后呢，这哥们刚开始很兴奋，但是他其实早在好像2014年还不多少那会儿就已经在他的那个社交软件发布，就是说我已经放弃这个、 嗯、 好像因为很多人说无论是怎么抄啊或者怎么样，反正让他很反感，所以他那会儿其实就已经放弃了这个的更新或者管理权、 嗯、 到现在其实也是一些情怀吧，我觉得。 嗯，据说用户在就是 iOS 11系统上如果点开这个游戏的话会说这个游戏需要更新，但是可能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再做出更新了、嗯、 大老师怎么看？ 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不需要盲目的自信，其实用户很快就会逐渐的 遗忘 这款游戏。首先、 嗯、 用户对于游戏选择会越来越多，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怎么说呢，它这个游戏非常非常的，用现代话叫硬，就是核心或者硬核。 嗯 嗯、就是、 太简单了。 对，玩家其实需要很多那种正向的反馈。 对， 它虽然很简单，但它困难度又很高。为什么不抽个卡包时间抽呢？ 啊，对 对 对, 对，可以抽个小鸟皮肤啊，是吧？可以弄点小鸟皮肤啊，这些道具啊，这些啊。反正也是，嗨，这些都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估计会有新的更虐的游戏出现啊。 嗯， 行，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点击最近最新的一个资讯啊。那我们先回来说电影类游戏，大老师你给我们这些水友讲讲什么是电影类游戏。很多人说、 其实是这样的、嗯、就是他们就是很多就是玩家会把很多就是那种电影改编游戏或者游戏改电影就是 统称为电影。 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有一家厂商叫 Telltale Games，对，这个他们出品的游戏大多都是向玩家讲故事的，就包括你之前举例子说那个行尸走肉的游戏，其实就是一个，其实一边玩游戏一边其实就跟看剧情是一样的。 嗯， 但他们家还之前出过非常优质的游戏叫就是人中之狼 啊、哦、 对，然后这款游戏呢也是又讲述了一些非常非常引人，怎么说呢，令人是特别特别的 引人入胜的， 怎么回事？这 闹心的游戏， 其实不能看的 对故事非常非常的复杂。 嗯、 那甚至包括说之前红遍全球的 Minecraft， 它还有一个叫就是 Story Mode， 就故事模式。故事模式也是交给 Telltale Game 去做的。 嗯， 对。然后其实过程当中，用户其实需要真正的操作的部分非常非常少，而他们只是通过游戏不断的去向用户去推进剧情，然后用户可以去选择一些故事的走向发展。 哦，其实就是跟就是说，我简单理解、粗暴一点理解为，就是电影片段比较多，玩的成部分比较少一点。 他得跟着那个 对，他会有些比较多的互动的部分，但是还有一类厂商，比如像那个顽皮狗， 嗯， 对，然后他们的作品其实很多玩家都比较清楚，比如说那个，那就是 The Last of Us， 然后那叫《最后生还者》， 嗯， 还有那个德雷克那《神秘海域》系列 啊， 哦，其实那这些游戏呢，就是它有非常多的那种动作元素在，然后甚至包括还有一些射击，反正游戏的类就是集合的玩法非常丰富， 嗯， 但是它更多的还是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去叙事， 嗯， 讲故事。 哦，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游戏到最后，游戏玩家之所以能够记住它，或者说到了很多年之后，依然有很多玩家就是说去怀念某一款游戏，其实大多是因为剧情。 是， 嗯， 对，所以说你看，多年之后会有人就是说一想起 DOTA， 哎，就是也就是跟宿舍同学一块玩，想起撸啊撸啊，就跟 这种情怀， 对，跟一块玩。但是你就是你去跟人去讲述这款游戏的时候，你发现你很难去描述它。 嗯， 那反而你说《刺客信条》也好，或者说那种不论或者是《神秘海域》也好，甚至包括《古墓丽影》也好，对，能去。因为里面人物的这种怎么说呢，因为你操纵这些人物，然后你去跟他们一起去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 没错， 嗯， 对，然后最后当游戏结束的时候，你除了获得非常好的游戏体验之外，还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嗯， 对，看小电影是哪行的。 对，而且近些年好像这个游戏拍成电影也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最近这个魔兽啊，还有那个刺客信条也都在这两年也上映了这个相应的电影。 对，然后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游戏跟电影其实他们 衍生品，其实算是 都属于，嗯， 对，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这两种产品它的制作的这个怎么说流程是非常接近的。 嗯， 比如电影的话，它其实是有 C， 就是说有拍摄嘛，有剧组要拍，然后游戏是需要有人研发的。 嗯， 然后等呢，电影拍完了后，游戏做完了，同样是有公司去做发行的。 嗯， 然后呢，发行之后呢，你用户或者说你观众要看到它、玩到它，其实是要有渠道的。像比如说像游戏的渠道有很多，包括我们用的，比如 Steam 也是渠道， 哦， 然后各个手机的应用市场也是渠道。 是， 那电影的话，其实就电影院各个院线。 对 对，其实两种东西它非常非常 相辅相成。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电影游戏它有时候那个线就很单一。我玩过那个 PS4 上那个拳皇，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电影，因为它有一个就是故事情节线，然后有一个对打线，然后玩那个故事情节线的话，它基本就得按着它那个其实走，然后中间就可能到打的部分你自己打一下。 因为游戏你说类型或者它玩法之间的不同，会导致它是否偏重于剧情还是偏重于核心玩法。像有些对抗性比较强的，他玩的是玩法，你真的在乎拳皇里面这些人他有多强的故事在里面吗？ 对， 其实不在乎，就是硬凑了个剧情，这帮人要打架，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然后他让你打就打，我说那我可以选择不打，但是不可以。 那就是就说的特别简单，像 MOBA 的游戏就是那个召唤师来到时空枢纽，对吧？然后大家在一起要打，问题是图什么呢？ 哎，这么说，我觉得《绝地求生》也算一款电影，自编自导。 那个有点牵强了。 那个就是纯粹的，就是 纯粹的玩法， 纯玩法，没有任何的 玩法。 我知道，但是就是可以自己随便设计。 我明白。今天咱们水友哈，也是在没关系，我觉得大家讨论什么没关系，我们这块聊着，你们那块当做陪伴性聊点别的也挺好玩的啊。我们今天主题就是电影游戏啊，你们可以说说你们最喜欢哪款电影类的游戏或者游戏类的电影啊，说出自己为什么。其实大老师，咱们现在追溯最早的一款可以称作为电影类的游戏是什么呀？ 红警吧。 红警还有剧情啊？ 就红警里面，当时因为做 CG 的技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 对， 所以说里面大量那种过场动画全部是真人实拍的 啊！真的，啊，我都没看过， 哦，老的红警。 哎，那星际有吗？ 那么小的人物是 小人，星际没有，那暴雪是动画厂商，怎么可能会找真人拍呢？ 红警里面那个兵的人很小啊。 不是，它里面过场动画全部都是 哦，过场动画是真人拍的。 哇，那这么想， 原来最老的是这个。 反正我印象当中是因为那时候好像应该是红警二的时候，还是红警三，它都会有一些真人的部分。 嗯， 然后看的时候觉得蛮有意思的。 哦， 对， 李可觉得呢？最早的电影游戏，那你觉得剧情比较多的？ 我感觉好像玩剧情的比较，剧情的比较少。我第一个玩就不是很早，就可能就是今年才接触的，就是 PS4 上那个《古墓丽影》。就算是情节类的， 哦， 而且它就是那种比较益智的嘛，你得想办法怎么能把这个水冲到那儿逃出去。 那是属于解谜类，不是益智类。 益智类是推箱子什么的。 益智类是华容道。 我接触就是我接触就是这两年才接触的这 PS4 上的情节类的游戏。 你要说我接触最早可谓电影类游戏，我觉得 是这魔力宝贝什么，其实也都算石器时代，也大概讲了一个。 就这个就差的非常远了，因为网游的核心玩法是 玩法， 就是想办法让你充值，这是核心玩法。 你玩的魔兽应该算是、 啊、魔兽 是不太算，因为它故事线会拉的非常长，它属于连续剧型的那种东西。 对， 就是说、 哦、 就如何通过一部就是作品去讲述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故事。 对， 然后像包括现在就是像 Telltale Game 那种，就是你不需要太多操作，你点就行了，你去选择就可以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些电影的游戏还是偏主机游戏多一点。 因为主机是这样的，就是他会希望你花更多的时间去沉浸在游戏当中，然后因为他毕竟不像网游，你会花大量的时间重复的在里面去做一些工作，所以说的话他会就是因为你是要买断，相对的买断，虽然现在也很多主机游戏做的绵绵此情此恨绵绵无绝期， 嗯， 对吧，但是他还是要尽可能的在比如说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或者二十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之内 通， 对，让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给你。包括很多像比如说最终幻想，很多人一想说、 啊、最终幻想， 对，最终幻想七或者最终幻想几，就是我就觉得我非常喜欢里面某一个角色， 对对对， 虽然说的人物造型的很洗剪吹，但是他可能背负了很多故事，对吧， 他背负了一些让你、就是、 那这么说其实电影游戏还是游戏里比较小众的一个部分。 嗯，是这样，就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它是游戏当中的唯一的类型，相对来说， 嗯， 你甚至包括仙剑，你说它本身那时候游戏的表现力、 哎、 包括它游戏的核心玩法、 哦、 是回合制的游戏， 对对， 而且呢画面其实也说仙剑一画面非常非常的可怕，对吧，但是你会因为就是李逍遥也好、嗯、林月如也好，甚至包括说赵灵儿也好，这些人的故事， 对， 后来也翻拍成电视剧了。 对，那你本身要有很好的故事讲出来之后，才能拍电视剧啊。 哎，你刚才说到那个情节，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玩一情节《奇迹暖暖》，那里面也有情节。 哦，有，就是 对， 就其实跟无法天女是一样，我们要斗服装嘛那种。 啊，对对对，啊、他要斗服 装。就突然尬在一块儿要斗。 啊不，他就会偶遇，说你偶遇了一个什么人， 就是路上遇见一个人，你要跟他比穿衣服。 对，你要跟他斗哪个风格的衣服。 就这种你有点说不通，知道吗？就走到某个路口，看见一个大姐，然后俩人一开始换衣服。 然后你必须要去收集相同风格，他会有提示，然后你得完任务，他奖励你那个衣服。 这种斗衣服主要目的是也是就是吸引女用户去充值，然后买别的衣服。 哎，对，他要不同风格。其实我看起来那些风格没有什么差，或者就我觉得他并不太完全 符合，就是全都是付费的陷阱。 对，其实是这样、 嗯， 就是所有的衣服、袜子什么都全是付费的陷阱， 还是蛮氪金的。 对，刚才有咱们水友说那个说吃鸡主要考究大家的演技。这部东西 我觉得这时候跟我的这个观点很相同、 哎、 我觉得它这个确实是一个算是情节类的。 对，咱们上半场还有七分钟一点时间、嗯、咱们就来讨论讨论，你们觉得这吃鸡游戏到底靠不靠演技？ 还是很需要的。 怎么说呢，大老师， 就是之前也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人穿着一身就是灰不溜秋东西，然后站在树旁边 啊、 嗯，然后你 灰不溜秋就穿那个衣服是吧， 然后问题就等于说你从这旁边过去之后你根本看不见人， 为什么呀？ 一身保护色就跟树干颜色一样。 哦， 他面对着树，等于背对着外面， 就那样倒着站，就是那个面对树站。 对，然后就是这乍一过去，你根本看不见 他在干嘛呢？他也不瞄人， 就躲人呢。还有 人， 对、哎，还有人在那个就是麦子地里面，就是蹭那个垛、嗯，麦子垛 啊， 他能蹭到里面去 啊？真的啊？ 对，有些垛子能蹭进去。 但是我感觉这个游戏最出卖你的就是书包和枪，就很多时候你那个衣服啊什么就已经埋伏得很好，但两支枪架在那里。 对，所以说高手玩到最后都是 把包 扔了，然后枪抱着。 对，好， 因为其实到最后，其实天命圈那个时候靠的更多的其实就是一瞬间的判断。 对，谁先看见谁了， 带那么多东西没有用，根本打不完。 啊， 所以这么说，我觉得吉利服真的还是挺有用的。 嗯，这个也比较随缘，对吧？ 这有时候拿不着这东西是吧？ 对，拿不着，就是拿着了，其实就是你 也比较无敌了。 当然了，也得是占个好的位置了。 拿到之后死掉的人也很多呀， 对啊、 所以说不需要太乐观。 你得拿到好的位置，你要不好的位置，你那么一大坨在移动。 哎，大老师，那你最近吃鸡有没有吃出什么新的套路？ 最近因为玩的也比较少，而且就是现在来说，就是吃鸡比较着急了。 什么意思？ 大家都这么忙，赶紧打完一局拉倒。所以说就是、 哦，我也发现最近都比较刚。 然后所以说会比之前的风格也，就大家就是 越来越少 越躁那种感觉，就是出来赶紧怼。 而且大家枪法都提升了。 对，而且就是 还能打到前十。 像过去很多人都不喜欢扎堆，现在就是那种就哪人多 哪 去， 哪人多往哪杀。 啊、就是不管别的，哪怕说出来三分钟挂了，但是我杀了15人，好开心，赶紧 怼游戏。啊，对，好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 不是现在这个玩吃鸡，但我觉得更得苟起来，像我们这种玩家，让你们先拼到最后大家都退了，然后我们再出去。 对，原来大家还是比较怂，现在都开始比较刚。 这太可怕了！这李可儿有什么新套路吗？ 我最近也是玩的比较少，我最近的套路就是还是坚持我伏地魔的战略，就是一定要，但是我不在圈边了，我一定要到那个圈中心，刷下圈之后我就尽早的，只要我装备还可以的情况下，要到中间去找一个高地啊，或者找个房子先待着。 而且是就是对，因为现在人之间的就是说嘛，大家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焦躁， 对， 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只要你能够扶得住， 对， 就你活到前十或前五的概率就越来越大。 所以说现在伏地魔更好用了，在吃鸡这块。 就像比如说你刚才一开始进游戏，假如平均20分钟一局的话，然后你可能过了10分钟之后，然后以前地图还有70个人 啊，对。 然后现在就是过了3分钟一看，然后地图还有20个人。哎， 我真的很讨厌下去变成快递盒，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还是苟一会儿，就下去很不爽。就有一次就是玩了20分钟，差不多开了快10把了，就下去整个下去。我说每次为什么下去都这么多人？我后来就觉得玩的不够饱满，我觉得还是一把要玩一会儿，至少让我发育一下，对吧？ 对，这很多人也说，像这个池琛说他也是这个送快递流。我其实最近有一个感悟啊，就是玩吃鸡这款游戏，无论你降在哪儿，最主要的就是你赶紧拿枪，不要捡别的，先找枪，找了枪你就先清人。把周围人清的差不多了，你就可以开始捡。 对， 但是还有那种就俩赤手空拳，然后追半张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啊，也有。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那时候 降到那块后边， 怎么就那么执着呢？ 他一直追你，你说怎么办？ 所以就是谁先开车谁厉害。 哦，谁撞他？哎，有一次特逗，是我们跟一个朋友联机 落地成盒， 然后他下去之后被一个人抓，然后他们俩抢一个车，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哥们就把他给带走了，带到他的那个队友那儿，就他们俩同时按 FFF，但是那个人抢到了驾驶位置，然后也没有打他，就把他拉到，然后他就跟那个语音跟他说，哎，哥们你要带我去哪儿？然后就发现把他带到了他们的三个队友那儿，然后下去开始狂揍他。 对，然后最后还让那哥们开车跑， 然后他下车就赶紧按到 Ctrl 一，赶紧开走了，要不然就得成盒了。 对，这都是咱们的小套路。那大老师，你这个，其实我最近因为这个吃鸡游戏，我都更新了很多把枪嘛，我不知道你玩没玩。 没有，因为最近在玩那个《王者荣耀》的那个台服 啊，《王者荣耀》还有 就是《传说对决》 啊， 然后沉迷了一段时间那个，因为台湾的玩家确实非常菜，真有把把 MVP， 太爽了，真的是。 感觉大老师有一种玩私服的骄傲感。 不是，就是因为里面英雄， 大老师总是可以另辟。 就里面英雄跟我们现在玩的这个王者荣耀完全不一样，就都是重做的。 嗯， 而且里面有就是说授权 DC 授权之后的蝙蝠侠、小丑，而且未来应该还会有超人和那个神奇女侠在里面。 那他们技能炫不炫？蝙蝠侠？ 还没有买到，因为就是充值有点困难，所以说就只能攒金币。 哎，其实刚刚说电影游戏，我还想到为什么没有就是说这个像蝙蝠侠还有蜘蛛侠这些英雄。 有，就是 Telltale Games 做过一版蝙蝠侠，也是那种 游戏啊。 对，就是而且是像就是蝙蝠侠的游戏， 也是情节类的吗？ 对，而且蝙蝠侠他做那些游戏，比如说就那个就是《阿甘之城》啊，还有像《阿卡姆骑士》啊，就这些游戏，它本身动作性非常强的同时，故事性也极强。对，你可以就是很多玩家也应该有对手蝙蝠侠，就是说不论是 Telltale Game 那种就是真的是跟看小说一样那种游戏，还是说它本身就是说出的那一系列的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动作游戏都是非常非常优秀，故事也讲得非常非常好，甚至包括很多都是原创剧情。 哇， 就是 你都在电影里没见过这个。 对，阿甘其实连漫画里面都没有这样的设定，然后甚至包括就是说那个之前很多人看那个蝙蝠侠大战超人的时候，就是里面那个蝙蝠侠的一些技能，就是施展的招数，然后跟游戏里面的一些技能 一样， 就非常非常接近，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很多人说，哇，他现在这游戏开始反哺电影的内容了。 哦，所以其实感觉电影是帮很多人就是点燃了英雄梦，游戏是实现了英雄梦。 对，因为就是电影的话是这样，就是其实你大部分是看。就是看导演在给你讲一个故事， 对， 在电影院里面你花2个小时，然后就把自己大脑交给导演了。如果导演给你讲了一个很烂的故事，你很难受， 就很生气， 很痛苦嘛，对吧？那如果说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其实代入感，电影的代入感其实是比较难带进去的。然后就是目前来看，最近这段时间看的比较好的是那个《敦刻尔克》 啊， 对，你看他那个就是 撤离的那个， 而且你看他飞机的那一段当中，就是你真的会捏把汗。 我也觉得那把， 因为他给了很多那种就是飞机的就是主观镜头。 对，而且他是从不同视角，他切了2遍那个。 对，所以说就是那个，就是他会有很强的代入感，你会觉得 OK， 就是我是飞行员的话，我是会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对， 然后敌人在哪里？然后要不要救人？ 我觉得诺兰剪辑真的是非常 棒。然后那其他的电影的话就很难了，因为就是故事有个主人公，这主人公其实跟你没关系。 而游戏不一样，就是游戏的话你最起码你在游戏当中你能操纵一个角色， 对， 你会跟着这个角色一起去进入到故事当中，一起去讲故事。 进一段半点、 好。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回来，各位周末快乐！我是许可，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陪伴您度过这个愉快的周末晚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活力魔力982982魔力工厂，或者是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关系，没关系啊， 垮掉，垮掉，垮掉。 然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这个又帅又爆照又圈粉啊，大家谈论很多的这个玩策论的大能猫大老师， 欢迎大老师。 大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能猫。 哎，大老师，这个从这个视频里，从视频里看你这个头发就感觉很潮哎，有很多人 染的奶奶灰吧？ 有很多人喷那个就是白色黑白发 发蜡抓的那种嘛，这个是它是正经白了一半。我还是捋一下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但是依然很帅啊！依然很帅， 对，我觉得反而更有一种风韵在里面。 风韵在里面，我天哪，少妇是吗？以后不来了，好 性感。 其实，在咱们中场休息时候啊，我看很多水友在这儿讨论说那个剑三，哎，其实我觉得剑三这部游戏挺有意思，因为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真是玩家在补充电影，官方没有一点作为。剑三真的是在玩家。自创电影 《剑网三》是我见过的世界观最完整的大型在线网络交友社区。 哎，《剑网三》现在依然很火。 而且不是之前不是说他们那个说那个《剑网三》要重置，然后投入了多少亿？ 要重置说画面吗？ 已经要重置，说年底会上说花了多少亿在里面，然后说客户端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客户端最大的网游。因为客户端的体积最大，70多个G。 哇、 哦！ 不是，现在游戏都发展的。我跟你说，之前我记得玩魔兽那会儿，觉得1个G的游戏，我勒天，这游戏这么大。 嗯。 现在你觉得多少游戏？2个G游戏啊，这么烂呀、啊？这 我感觉这就是游戏产业在这个、 对 这个催促你的这个电脑的更新。 也没有，就是而且是因为电脑配置越来越高，能够容纳更好的游戏。 越来越大了， 对， 是为这个提供了技术支持。 啊、是是是，哎，其实咱们你说虽然聊游戏电影哈、啊，其实我突然觉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硬件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也可以发过来，我们能解决给你解决是吧？ 你觉得最近想存电脑是吧？中饱私囊。 没有没有，咱们继续聊这个说电影类游戏啊。大老师，那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电影类的游戏是什么呀？ 比较喜欢的呀，就是很多人，就是很多国内的玩家会把它当做美国 CF 的使命召唤。 哦， 对，使命召唤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国内玩家对于当中几部包括什么黑色行动系列啊、就是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其实里面讲了很多故事嘛。 是， 对，而且是因为国内很多玩家接触到使命召唤系列是因为盗版，而盗版是没有联机模式的，所以很多人就只能去玩剧情。 对， 而这些剧情其实怎么说呢，从很大程度来讲，它的叙事的完成度以及对于叙事的这种 不断的挑战的那种追求，其实是很多的这种年货类游戏当中非常非常高的。对，然后包括很多玩家其实一直在诟病的，就是说最近这些《使命召唤》近未来风格的，他们不是很喜欢，包括那个《高级战争》，对，包括《高级战争》也好，也还有那个就是《黑色行动三》，它其实是讲到人工智能，然后讲到包括就是人如什么叫自我，就是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意识是你，还是说因为这个肉身是你？对吧？如果说当你意识变成人工智能模拟出一个你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就是自己的时候， 哦， 他会有很多，就是你现在理解非常全，但是你不断的去了解这个故事以他的这科技可能实现的这个背景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其实讲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很多可能像年轻一些玩家理解的会比较困难，那甚至包括说是有上一代那个无尽战争。就是对人类探索外太空，然后就是说所谓的星际殖民也好， 是 星际扩张也好， 是。 然后其实他这些故事 太虚了，是吧？ 对，但他在不断的去讨论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黑色行动三》，其实讨论就是说人工智能也好，或者说所谓的这种就是意识数字化也好，其实他更多是讨论一个就是自我跟本我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哲学的一个话题在讨论。 嗯， 对，所以说很多人玩完一遍之后就骂什么东西根本看不懂，但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像那个无尽战争的话，它其实是讨论的是，就说人类你本身你，即便你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是你扩张你的生活的生存的半径之后，你还是要面临很多就是所谓的自然法则，在里面， 对， 然后人性之间的一些东西，彼此是信任还不信任，这其实有很多非常复杂的东西，是包括高级战争，它里面还讲了包括很多政治阴谋、军事上的阴谋。 大佬很喜欢这种哲学性的这种。 哎，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美剧《西部世界》。 对，《西部世界》的话，那个其实它是很有游戏性，因为它里面本身那个《西部世界》 一 个乐园， 就好像一个重启。 它其实就像是一个迪士尼乐园，然后 它是一个 全部虚拟的一个， 就是活生生的一个 RPG。 啊，对 对。 然后让大家能够 对你在， 而且它的 VR 就是和 AR 简直到了极致。 它很多它是真实打造给你的嘛？ 它就不算 VR， 它不是人进 它是就是 去逛公园一样， 就相当于你在现实社会当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就是说不如意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到了这里之后，你是完全另外一个人，你在一个就是几百年前或者几十年前的一个西部世界。 对。 或者说刚刚美国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拓荒者， 他后来想讨论的不是也是里面的人物他后来自我一个觉醒的感觉， 对，就说就是机器或者说 AI 产生意识之后，这个自我是不是跟人类产生的这种感情和认知是一样的，其实你看里面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他也会有感觉，虽然他每天都在轮回，就那个女孩， 但是我总觉得这有点扯，这造出来的机器应该不会有感觉， 是这样的，就是看你怎么去认知它了，就是现在人类努力的想让机器能够去判断很多东西嘛，对吧，你其实你它能够通过像 Siri 这样的语音助手，它能听懂你说的是什么字，但是它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对， 像你比如说小时候看茶馆里面说，就是说你这不意思意思啊，说你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说你说您还能把这点意思整得不够意思吗，就是同样的一个词它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其实它代表不同的意思，但是现在的这种就如果说靠人工智能去所谓的语音转换成文字让他们去理解，他们是理解不了的，因为他们无法还原语境， 对，而且我觉得让他有自我意识也比较难， 但我觉得随着他那个录入的这个编码或者信息越多，他有可能就可能不会完全的， 就是模拟还是学习嘛？ 啊，对对对，它有可能不会完全的复制，就或者产生我们人类这种情感的 东西。但是或许它另外一种趋势，未来趋势就是说把人类的意识数字化。 对，数字化、 这个、 给它输入进去，它有可能 就 会。 就说所谓的，就我反正我也支持这种观念嘛，就是人类的，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并不是智能模拟人，而是人本身变成数字化的东西。 对， 就带着它本身具有人类的这些。就是判断呀、逻辑啊，或者情感在里面， 细思极恐。其实就是像最开始那个老电影《人工智能》那个里面那个小男孩， 对， 他不是造了一个那个男孩，为了他的儿，他失去了他自己心爱的儿子，造了一个跟他儿子完全一样的，最后那个小男孩就慢慢产生一点点感情了。 对， 嗯。 但你要说把人的意识输入到那，我记得原来有一个美国电影叫什么我给忘了，然后他们生活在一个那什么，谁好像得了什么病快不行了，然后那个男主就拼命想把自己输入到电脑里，那部剧就 超验骇客， 超验骇客， 对，超验骇客。 是他妻子好像为了 就是 他 的对就但是问题是这个理念非常非常好，但是导演叙事能力非常非常烂， 对，那导致那部片儿就是 超验骇客， 对， 对， 但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就是片儿咱姑且不谈啊，但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个挺逗，就是最终人的意识到了数字到了电脑里变成了永生，他那个 对，然后而且是怎么说呢，就是只要你的意识还在，你就是你嘛， 没有这个肉身又如何呢？ 对， 就等于灵魂还存在。 就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所谓的灵魂嘛。所以说，再往后，如果说所谓的这种云存储，或者说所谓的云计算再厉害一些的话，那如果说当人的意识能够数字化的时候，这个人是无处不在的。 对，但是关键这个过程就很费事了啊。当然人能把人的意识变成数字化， 我觉得就是再有百年应该差不多了。 很科幻的感觉啊！你说如果爱因斯坦在的时候能有这样的技术，有可能他现在就。研究 不是，你可以想想看，就是地球诞生已十多亿年了，而人类就是作为就是原始人智人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才几千万年，那问题那之前的那几亿年十几亿年有没有高智慧生物呢？不可能说没有吧？那他们去哪儿了呢？ 或者曾经来过，他们又离开了？ 那或者说他们文明诞生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意识数字化了，然后。 哦 对，然后存储在某个介质里面，然后呢？ 说来，有可能我们也是被虚拟。 也不一定，就是说，相当于你看，就是所谓的，就是如果假如说有神，他们可能是会被数字化之后的上一个阶段的高等的生命意识。 对，就更高于我们。 对，或者在就他们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部分意识的数字化或者进化。 好，这些都应该写成一个游戏。叫漫游嗨翻天， 就刚才学友说的漫游嗨翻天要拍大电影了，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感觉这个也是，其实很多，你像大老师刚才说到使命召唤，包括这些游戏，其实他们也是带了一个思考在里边。 对，因为就是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讲故事的载体。 对， 它是诗歌，是小说，还是戏剧，还是电影，还是游戏，其实 无所谓。 对，都无所谓。他其实是要把一个故事、一个思想、一个理念去传达给他的受众。所以说。很多人就抱怨，就是说为什么有些游戏感觉不好玩了，玩不懂了，其实是因为它叙事的内容和方式变得更加的高级了，而和一部分游戏玩家就他们的认识和认知就是产生了一定的差距。 没错， 对，大老师，但是大老师，我觉得大部分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追求一种这种刺激或者快感的体验， 就是短平快嘛，就好像就是有些人看电影，他喜欢看那种就是动作片嘛，就是 画面强的。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看，因为他相对来说你接受起来、理解起来非常容易。 对， 但如果说这片子当中像诺兰早期的那电影《记忆碎片》，它是一个时间线非常非常乱的电影，那你看起来哦，不行，好难受。 所以这个大家的这个理念会不会是电影游戏发展的一个困难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包括现在很多互联网来说，它给用户传达的内容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粗暴的，甚至包括你看像今日头条这种，或者说现在很多无数新闻客户端也都头条化了嘛， 标题党。对， 它会通过说你不断的推送他认为你喜欢看的或者你热衷的内容，到最后可能会让很多很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互联网的这些用户去获取资讯、获取内容的方式就越来越单一。就是尽可能少让你思考，因为你包括说其实互联网做产品都有一个原则，就是把用户就是把他们觉得把他们当那个就是所谓的傻一些，就是千万不要让他们思考。对于他们来说，操作系统呢就是打开之后，然后上面有图标，然后下面有个条，条的这头有开始两个字 就够了。 然后就是你千万不要让他们思考，如果说一个产品你需要让用户摸索去学习，学习成本又那么高的话，那这个产品是失败的产品。那最后的、对， 从因为从他们的商业理念来，肯定被大家越来越广泛接受。 但是这样就造成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他们不断的在接受同质化的信息，或者不断只看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热交于一些所谓的无效的社交，大量的时间其实全部消耗在一些怎么说呢，或许会悲观一些，但如果说相对积极一些的话，就是 快乐了，其实 快乐，或许快乐的方式越来越简单。 对，但是 因为可能在其他地方更多的承受压力了。 对， 你说咱们刚才其实聊到西部世界啊，我在想，大老师， 你还停留在那？ 不是，你说这个在未来不久的将来，咱们有没有可能玩游戏就成西部世界电影里面？ 我当时也想 过，游戏就变成这样，咱不是在拿个电脑在这儿？ 是这样的，就是西部世界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是脱胎于很多年前的另外一部叫西部世界的电影。对，他是就是说继承了那部电影的当中一些设定，但是如果说再往后的话，很有可能是就直接就在人的大脑当中去植入一些场景，就是 成为记忆。 因为就是你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摸到什么，并不是说你真的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摸到什么，而是你的大脑让你看到、让你听到、让你摸到。为什么我看这个颜色是红色？是因为 是我大脑反射这块是红色， 对，是因为对于光照进来反进来的时候，我大脑辨别它是红色。其实就是说这么简单，所以说直接通过一些方式直接去欺骗， 思维上的 对，直接去欺骗大脑， 然后去产生一些判断，让你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摸到了某些其实并不存在于你身边的东西。 就是以后游戏就变成这样了。 对，因为你摸这张桌子 ，OK， 它是硬的，它是，然后看见它是白的，感觉它是温的。 嗯。 那有可能未来就通过某种方式的话，其实桌子并没有桌子，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它、听到它、摸到它。 哎， 那就是在一个屋子里就能完成这个游戏， 或者戴上头盔就可以了，植入那种。 对，或者 是甚至会更简单，就像《黑客帝国》，所有人全部都泡在水里面嘛，电池嘛，但是你的意识不断的就是等于说母体不断的向你传达一些信号， 去相应的做操作。我们现在 VR 不是戴上眼镜之后 是这样，就是说，就如果说有些东西它不断通过外界去给你刺激，然后让你大脑做出判断， 嗯， 对吧？就好像比如说有车过来，你要躲。问题是什么在操纵你让你躲呢？并没有，而是说那个你看见那个车过来，你听见车过来了， 嗯， 然后你大脑给你个肌肉一个信号，然后你往后躲，并没有什么东西在操纵你，是大脑在操纵你。 其实就像是我们晚上做梦，你觉不觉得？就觉得我们好像在被什么追，或者我们怎么样，其实就是一种意识，但是我们人完全是躺在这里。 对啊，所以说就是你做梦的时候，其实你能感觉到 只是思维在运 作，你在跑，你从高处跌落， 啊、对对对， 然后你在溺水，所有的感觉都无比真实。 对、 啊，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刚才大老师， 你看啊，咱们这个也不乏有专业的听众， 嗯， 啊，这个序列战阵， 嗯， 什么这个池深说大脑接受的都是电信号，丫丫说其实那样感觉会很伤大脑，啊，这个给你的大脑特定的电信号，你就有相应的反应。 我想说，就是他这种思维会不会成为一种记忆？比如说咱们早上起来，有的时候会记着那个梦的那个片段。 对，大部分情况下是记不住的。 哦， 对，其实就相当于是。嗯，大脑当中有一个区域，就相当于是就内存条产生的那种存储的内容。 嗯， 你重启之后，然后 就是未来可能玩游戏就这样了。但是我感觉这么玩游戏好像没有《西部世界》里那么玩游戏爽。 实际上其实还是那 个完全体验， 对， 像到了一个 不是，实际上就是只要能够对大脑进行完整的欺骗，这个东西它真是不是真的在这儿不重要了。 就你玩的时候不知道它是假的，其实你就是觉得 对，然后就好像还有一个电影叫《全面回忆》，对吧？施瓦辛格一版、 啊， 后来那个科林·法瑞尔又翻，他们又有一个翻拍的版本， 对、 嗯， 就是你不曾去过一些地方，你没有时间去旅行，你没有时间去度蜜月，你没有时间去享受另外一种人生，对吧？你可能你希望自己变成特工，变成希望自己变成杀手，希望自己变成超人， 嗯、 但是你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去那儿 买那游戏 去植入一个记忆。然后你把记忆，然后等于说在那大脑里面跑完之后，你感觉你好像真的去旅行了，然后真的去救人了，真的去做什么事情了。 但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可怕，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人的完整的人格其实是有一部分是记忆的。做当这个成为一个片段植入你大脑，它又不是真实存在的。 那我说特别简单的事，你如何能肯定你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呢？ 也有可能是虚拟的。 对，也有可能你是也是在一个就是矩阵母体当中泡在一个培养皿里面的一个躯体而已。 哦， 对，当然了，这些大家也不用多想了，想半天咱们也参不过啊，还是要坚信自己活的是啊非常好。只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刚才其实是对游戏的一个引申的一个讨论啊， 嗯， 但是如果你说像那种我说完全到像西部世界里面啊，那是不是不太可能实现呀？ 是这样的，就是人类不是为什么会需要所谓的文学，其实都是给每一个凡人提供了另外一种 假象， 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对 吧？然后你像你说像李白写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复海不复回，那有谁能够看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呢？因为它并不存在，但是一种所谓的浪漫的夸张。 嗯， 我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那人都穷成那样还可以这样豪迈，那 OK， 我没有机会，就即便是同一个朝代，或者说再往后是宋朝明朝，没有机会就是感受到，但是通过这些诗歌我们能感受，哦，他当时的那种情境和状态。 嗯， 那再往后，然后有了那种，就比如像元朝戏曲很发达，对吧？ 哎， 然后 对啊， 窦娥冤，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冤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过那样悲惨的生活。 嗯， 但是我们通过戏剧和戏曲，然后跟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们去体验到这样一个生活。然后再往后，比如说那没有那么多人演戏，但是我戏剧是需要脚本的嘛，后来有画本慢慢变成小说，对，然后所以说四大名著当中，你看至少有三部是在明朝就已经完成了的。那有谁天生就是石头变的猴子呢？对吧？然后那有谁是天生就是梁山上的那种，就怎么说呢？贼寇呢？ 对， 那有谁又生活在他们同期再往前推两千年前的三国呢？没有。但是我们就是那当时人就通过阅读这些小说， 去 体验一种， 对，去感受另外一种人生和故事。 小时候也会能想象那种画面， 对，然后是包括对啊，当电影在诞生的时候呢，就是那更直接了，我们不需要看过文字之后去想象， 直接人就给你想象， 对，他就直接给了。 那将来这游戏就发展成是吧？咱们进去体验一把，你直接就全体验过了。 对，所以说再往后啊，还是就是甚至包括有些人，其实甚至包括他可以不需要真正的活过。 天哪， 这是什么意思？直接给他弄记忆。 他可能艺术就是来自于生活嘛，而这个艺术作品可能就是给你一个更多的这种载体， 都是载体，载体游戏。 对，为什么大家爱看电影或者玩？爱玩游戏，我们没有那样 的。而且是这样，就是说，有些理论非常极端，但是可以去探讨。就是说，很多人就认为，就再往后的科技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嗯、 其实自然资源是一定会匮乏的。 嗯， 而真正能够给社会创造价值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可能只有5%甚至2%。那剩下这些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活着就可以了。 嗯， 就是这些人创造的价值，然后让这些人活着，但这些人又不能没有事干，所以就给他们一种游戏去玩。 啊， 那但是可能 挺爽的，我喜欢那种天天玩游戏的那种。 就是你不用再去忙碌的工作或者什么，你只是在游戏里体验。 但是这些人他就只是活着，就只是活着而已。然后呢，他所人生当中从 不能改变什么， 他从活着到死去所经历的一切全部都不是真实的。 哦， 嗯，就跟就是《黑客帝国》矩阵里面一样，所有人都泡在那里面，然后去过一种不存在的人生。 啊、哦， 所以就是看上去自由其实是一种不自由啊。 看来未来这种游戏是大事啊，大家要这个要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啊，漫游嗨翻天来关注、这个。 所以就游戏给了我们更多的体验和可能，从这种角度上来看，我们今天探讨了这么深奥的问题，最后来回到我们游戏上来说。其实就是 你比如说这个电影的游戏、嗯、其实讲到后来就给你一种记忆 代入感， 它就为了让你代入。其实就比如说把看电影和玩既然结合到一块，它比电影强的就强在它能玩，它比纯游戏强就想有一个故事。然后咱们就包括大老师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将来如果发展啊，就咱说科技如果发展了，到头来就跟那个全面回忆似的，它成一个小记忆玩了，你吃进去你就有这么玩了这么一趟，这种 对 游戏变成这样， 记忆之旅 就跟光盘似的啊， 嗯， 就光盘现在能植入到身体里了，那是不是 就跟未来戒指应该是都是数字的，就不要有现实戒指了，放个塑料片在脑子里多难受啊。 对，将来大家哎，大老师， 嗯， 那你说将来那样咱们再玩绝地求生是什么样？ 那可能不是，是首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我觉得会那种感觉会更强烈，就是那种害怕别人打我的时候，害怕感。 嗯、 我觉得 甚至包括可能在就是为了控制所有的人口，就是在游戏当中人挂了，可能就真的挂了。 哦，或者我真的有痛感，至少会这样。 对， 嗯，其实现在玩绝地求生，你看他这种代入感就挺强的，有时候被人打的时候真的还挺紧张的。 对，你会因为是它音效的层次感做得特别好， 对， 只要你耳机方向带对了，不要左右带反，你就真的知道人是从哪来的。 对，它也是给人一种这种非常真实的体验。 你看，很多人都说出了很多之前的电影，像《攻壳机动队》啊，这个。 嗯 啊，攻壳机动队是源自 攻壳机动队，其实对他的那个理念就是非常先进嘛，然后就是说。那就是素子对吧，然后他人肉身完蛋了，但是他的大脑他的意识被保留了下来，给他一副新的身躯、 嗯、 还是说那他一直在这个故事当中去探讨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已经不就是肉身来说我已经不是我了，但是我还是我吗？ 嗯， 我觉得这是啊，这是啊， 因为这事儿没放你身上、 哎、我们还是要 科学，你下班回家又不充电是吗？ 不过我们听我们观众的这个朋友们还是要科学，这个、 啊、 人生只有一次，游戏里挂掉了可以重来，但是生活中还要珍惜时间、 啊、对，咱们刚才脑洞大开了一下啊， 对，我们也是借助这个游戏这个开口去想象， 对，想了一下未来游戏的一个形式， 没错。 那其实大老师，你觉得未来这种电影类游戏会成发展的大趋势吗、 嗯、 还是会更讲究玩法？ 对， 将来 是这样，就是以核心玩法为主的游戏会越来越多， 嗯， 然后呢，就是说去向玩家讲述一个故事的游戏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会，大部分人吧，会越来越浮躁，然后越来越没有耐心。你想，像吃鸡这么没有耐心的游戏，都会被人创作出另外一种更没有耐心的玩法， 嗯， 就大家连勾心斗角都不需要了， 直接、 亮兵器吧，少女，对吧？ 对， 所以说。 所以大家玩游戏的时候还是要静心的体会一下这个游戏。 然后对，然后有点这其实在游戏之余一定要多读书多思考一下， 没错， 千万不要 对， 像我们大老师就能感觉到 这 种渊博的学识， 玩错论能不能有所改善？ 玩错论的话是这样，就是我们之前试图去做一个 突然认真了起来， 就是试图去做一个跟玩家去讲道理的一个节目，叫《游戏起奏》，就当中包括跟大家去聊很多，就是包括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相关的东西。因为很多年轻的游戏玩家，比如一提到腾讯这公司，就觉得就是丧心病狂，然后就是你挣黑心钱这样的。但是从经济学各方面去讨论的话，其实它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去给一些人一个新的去看问题或思考问题角度，但是收效甚微，甚至包括很多人都说，哎，你为什么要给腾讯洗白呢？他就是不要脸的公司，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说呢？有时候会觉得 有点伤心啊，方老师，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带着偏见去看待这个世界的， 不愿意去很客观或者综合的看待问题， 不是他们的错，对吧？ 对，所以说大家呢，在生活中除了就是说，虽然大家生活压力现在都很大，除了玩游戏带来这种紧张刺激的愉悦感呢，其实有时候思考一下，也可以会带来这种豁然开朗的人生，在游戏中体验一些感悟一些道理啊。 没错。行，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时间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看一看大老师身上这件非常帅的这个 T 恤啊 ，T 恤，这个咱们具体怎么样呢？咱们到时候回头找一期啊，我们三个人同款一期啊。 如何能够得到这种漂亮的带有 logo 的 T 恤呢？就锁定关注我们的 FM 98.2漫游嗨翻天。 对对对。好，那今天节目差不多也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老师来做个直播间。咱们今天其实我觉得是咱们有史以来做节目思考 最深奥的一次啊，确实挺好 的一次。 因为我觉得大老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以后可以多多给我们普及一些这样的这种深奥的知识。 大老师学识渊博，你敢接吗？ 这个 学富五车呀。 学富五车， 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大老师就无情的接下了， 学富共享单车。 OK， 车没座啊。 对对。OK， 今天也是感谢各位咱们的水友们啊，一直跟着咱们互动啊玩耍啊。行，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我们漫游嗨翻天也是与你们不见不散，也欢迎大家在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关注啊，来听听我们这个时而认真时而玩笑的讨论。你像这个丫丫就说，哎，确实说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讨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么脑洞开开挺好的，要不然上节目总是聊一些游戏啊，这比较肤浅，哎，太肤浅了。 游戏本身就是一个深奥的文化存在，大家很多是只是 咱们今天 停留在了感官体验， 因为是还是游戏被称为第九艺术，其实它还是一种就文学载体， 它还是有一个深奥的， 还是它跟诗歌音乐。文学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 对 建筑二胡，嗯， 没错没错，都是一样的啊。大家想继续，大家想继续听着我们深入讨论啊，也是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另外也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QQ 群啊，漫游漫游团，群号就是567556693。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的联盟》啊，《青春联盟》啊，非常好听的一档节目，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吧 ，FM 98.2。谢谢大老师， 又是一个愉快的晚上。 大老师，你今天脑洞讨论完有没有感觉稍微又有点饿了，费脑？ 还好，因为 还好， 反正来之前也是饿的， 吃点夜宵。 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感谢大老师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好，又是一个愉快的晚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 拜， 我是徐可， 拜拜。せーの。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